究竟有多远？喜马拉雅南麓，奥林匹亚山巅，非洲族的语言，非洲神的信念，从天上到人间。少年携着永生的心愿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究竟谁战胜了时间？日日出日落，悄悄的门。